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九四五 AM 八二八频率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每天晚上，我们都在这个时段用科学来照亮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新闻。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几则科技界的新闻，看看在这个领域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大事件发生。第一件事情，高光谱观测卫星成功发射，将满足我国环境综合监测的需求。具体的情况，我们先和各位来听一听。近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高光谱观测卫星高分五号零二星。据了解，该星将全面提升我国大气、水体、陆地的高光谱观测能力，满足我国在环境综合监测等方面的迫切需求，为大气环境监测、水环境监测、生态环境监测以及环境监管等环保主体业务提供国产高光谱数据保障。高光谱遥感是当前遥感技术的前沿领域，地球上不同的元素以及化合物都具有独特的光谱特征，是识别和分析不同物体特征的一种重要身份证。相比光学成像卫星只能看到物质的形状、尺寸等信息，高光谱卫星具备的光谱成像技术可以使得光谱和图像结合为一体，探测各类物质的具体成分。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是常温液体三级运载火箭，性能优良，用途广泛，具备发射多种类型、不同轨道要求卫星的能力，可以实施一箭单星或多星发射。接下来我们好好说一说啊，刚才提到了这颗高光谱观测卫星，这个卫星真是太有用了。过去呢，我们发射的一些气象卫星啊，包括一些对地观测卫星啊，其实它们的功能呢是观测地球上的空气的流动、大气物理条件的变化啊，再来看一看地面的一些情况，拍一拍照片。但是我们在照片当中呢，很难具体分辨出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植物啊，或者说在这片区域当中可能潜藏着什么样的矿藏，这一些呀，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高光谱卫星都能够完成的工作。其实呢，在这些工作当中有一项工作呀，在我们的扫毒警察的工作范围中给他们是助力不少。我们知道呢，扫毒警察呢在进行一些对地观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高光谱卫星的帮助呢，可能只能通过一些卫星照片来去判别哪些地方种植的啊，在这些深山老林当中可能是疑似的毒品，接下来呢就要派人来去进行探查啊，看看这些植物到底是不是毒品。那么如果一旦有了高光谱卫星之后呢，这个工作就变得异常的简单。刚才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光谱卫星呢，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来观测不同的生物它所发出的光谱。那么对于这种光谱呢，我们把它拿到光谱库里啊进行一对照，什么样的是就是正常的或者野生的啊非毒品类的植物，什么样的是人为种植的毒品，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其实这仅仅是我所说的应用表现之一啊，在这个领域的应用呢还有很多，比如刚才说到的找矿啊或者一些生态的监测啊，这些都是高光谱卫星可以完成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依旧是和全球变暖有关系。之前呢我们提到全球变暖啊，主要是世界气象组织啊，包括一些科学家研究大气物理的科学家呢，他们给出的一些建议。但是接下来我所说的这个建议呢，是200多家医学卫生期刊所发表的联合社论。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近日，全球超过200家医学卫生期刊发表联合社论，呼吁各国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否则将造成灾难性和不可逆转的伤害。这篇联合社论呼吁各国政府、医疗卫生专家、环境科学家、各国企业等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在两次关键会议以及未来几年内可以且必须做更多事情。 以避免无法逆转的生态和环境灾难发生。联合社论指出，科学结论已明确，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提高 1.5 摄氏度，生物多样性会持续丧失，人类健康也将面临受到灾难性危害且无法逆转的风险。此外，还将增加自然生态系统达到临界点的可能，让世界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并严重削弱人类减轻危害和防止灾难性失控的环境变化的能力。全球变暖还将导致全球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下降，加上极端天气和土壤枯竭的影响，正在阻碍全球为减少营养不足所做的努力。此外，对自然包括对栖息地和物种的大量破坏，正在危害水和粮食安全，并增加流行病爆发的机会。这个是从医学的角度呢，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为什么要控制全球变暖，因为我们即将见到的或者也许会进入的是一个因为地球升温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巨变的环境。其实一般来说啊，全球变暖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哎呀，天气会变得更热了，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天气，但是这仅仅是表象。对于人类影响更为深远的，就是我们刚才在新闻当中提到的，可能这些温度的变化会破坏生态环境当中的一种潜在的循环，而这些循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疾病，而这些疾病呢，对于我们在人际传播的过程中，因为天气的变化，因为整个环境的变化，也许会和过去相比，它的传播速度会更快。此外呢，刚才还提到了粮食的产量下降，那这带来的问题究竟会有多大？各位，我不说，您都可以想得到啊。所以呢，全球的医学界也是提出了呼吁，要控制在工业化水平前升高温度的幅度是 1.5 度之内，这样呢，咱还有的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把目光放到美国的毅力号火星车。毅力号火星车呢，在今年2月份抵达火星，已经在火星上呢展开了工作。最近啊，它已经完成了火星岩石样本的采集。到手了，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在社交媒体的账户当天以毅力号口吻发布消息，在光照条件不错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看到我采集到的岩芯还在样本馆里。推文配发了一张岩石样本在样本馆内的特写照片。据报道，岩芯样本仅比一支铅笔粗一点。毅力号今年2月抵达火星，开始执行为期2年的探测任务。毅力号选择在耶泽罗陨石坑着陆，因为那里曾是一块三角洲，有可能在此发现过去微生物生命存在的迹象。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希望在火星收集35份样本，10年后送回地球。届时，研究人员将分析样本，研究火星是否存在微生物生命。说说毅力号。在火星上呢，已经工作了好长时间了。这次毅力号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啊，就是要来在火星上采样。只不过呢，火星太远了，采样之后呢，短时间内带不回来。未来啊，10年以后可能会回来。哎呀，这个回来呢，怎么回来呢？得人类真的登上了火星，把毅力号所采集的这些样本呢，装到宇宙飞船里，再从火星上飞回来。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火星上到底是否存在着生命。此外呢，这还得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人类真的要是可以登上火星。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对于火星所发的探测器啊，无论是过去的美国还是之前的苏联，其实成功率呢都是50%，两次当中有一次成功。当然咱们中国这一次呢所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呢一下就成功了。未来呢有更多的国家呢会对火星进行探测，但是呢探测火星这个路途实在是太遥远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希望接下来咱们可以早一天让人类的脚步登上火星，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于地球的这颗姊妹星有更多的了解了。好，最后和大家分享的这则新闻，以色列的一对连体姐妹实施分离手术成功。以色列一对连体姐妹后脑勺相连，出生1年后接受分离手术成功，终于能够面对面地看见对方。以色列索罗卡大学医学中心近日宣布，在上周末通过手术成功分离这对连体姐妹，手术时长超过12个小时，手术环节包括为两姐妹分别进行颅骨重建和头皮移植。 索罗卡大学医学中心为此花费数月准备，邀请数十位国内外专家参与。医生表示，手术准备复杂，医院专门将单人用重症监护室改造成双人用，还制作了三维模型供医生练习手术操作。自去年八月出生以来，这对姐妹后脑勺相连，无法转动头部。手术后的照片显示，两姐妹头部裹着绷带，面对面躺在同一张床上。医生说，她们康复良好，能够独自呼吸、进食。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的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词啊，元宇宙。很多呢，互联网公司都认为元宇宙是下一个发展方向。那么这个发展方向是否要真的押宝在 VR 头盔上呢？其实大家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一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斥资近百亿人民币收购了一家 VR 头盔的创业企业，其背后的考虑又是什么？所谓的元宇宙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电影《头号玩家》中， VR 技术似乎无所不能，一个全新的世界似乎就在眼前。但在现实中， VR 却像一阵雷阵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时有人认为制约 VR 技术发展的是网络技术，而随着 5G 时代到来，这盘有点微凉的菜似乎又有了新的做法。近一段时间，各大科技巨头纷纷将眼光重新投回 VR 领域，其中更不乏索尼、苹果以及字节跳动这样的巨头。正所谓冷饭又有新做法， 5G 发展再加码。 VR 热潮退去的原因是什么？ VR 是否会借此迎来大发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头号玩家的新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一起呢并购案有关系。日前呢 ，VR 创业公司北京小鸟看看科技正式官宣，该公司以9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被字节跳动收购。收购完成之后呢，该公司将并入字节跳动的 VR 相关业务。业内分析人士表示呢，对于字节跳动来说，之前1亿元投资元宇宙概念公司代码乾坤似乎像是小试牛刀，如今豪掷百亿收购一家 VR 硬件公司才是真正的目的。那么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以及呢，在5、6年前大家曾经看好的 VR 头盔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有火热起来？字节跳动花这么多钱来去收购一家 VR 硬件公司，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考虑？或者说又在下一盘怎样的棋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包老师晚上好。 哎，玉龙好，大家晚上好。 我跟各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啊，97亿元人民币，非常多的钱了。有人调侃说呢，字节跳动花了97亿元买了个头盔啊，显然是对于这样的一起并购案不是很看好。您怎么解读他这个行为？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我们说在全球啊，这个 VR 的最近几年的浪潮有过两波。第一波呢，这两波呢都是由这个 Facebook 兴起来的。我们说这个脸谱公司啊，他曾经在当年啊，这个斥巨资收购了 Oculus 啊。 对。 大家觉得这个 Oculus， 这个当时是巨火无比啊，但是呢，好像呢，由于当时的产品技术啊还不够成熟，尤其是应用啊，无论是游戏类的应用、仿真类的应用，还是其他类的应用呢，都不够这个成熟啊，所以说呢，一直以来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一度曾经传闻说，哎 ，Facebook 是不是已经放弃了这个VR 这条线？实际上肯定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 Facebook 作为一个社交网站，它的这个网站的价值在于它的用户以及用户的停留时间啊，也就是用户的粘性啊，以及这个新用户对于旧平台的这个舍弃与否啊。因为很多的年轻人现在说我不用 Facebook， 是你们老年人用的。那么这时候呢，无疑呢，大家就想，哎，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物理世界中的线上社交、 嗯、 啊，进一步的上的进化，演化成纯数字世界里的线上社交， 嗯， 这也就是最近比较火的叫数字元宇宙的概念， 嗯、 对吧？所谓数字元宇宙呢，就是这个从一个起点啊，搭建一个完全空白的这个数字的空间，大家在这个数字空间里的就像真实世界一样啊，在进行演化啊，在进行建设，在进行这个吃喝玩乐啊，在进行社交，有点像这个头号玩家，对吧？我们在节目中也反复提到过的啊。然后呢，这个同时呢，我们看到像苹果， 嗯， 它是作为以硬件科技为主导的公司啊， 嗯， 这几年也是致力于在AR 加 VR 的啊这样的一个领域啊，不断的提供测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以及新的开发套件，这点很关键啊，因为新的开发组件要比这个新的产品可能更加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有大量的生态圈的形成，有赖于大量的开发者使用你的开发程序、开发语言来帮你进行相关的应用的开发，无论是游戏应用、办公应用啊、文旅应用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字节跳动啊，这个花90亿元收购了 Pico 啊， 嗯， 那么实际上也是对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新的科技潮流的一个什么呢？下了一注。这一注应该说挺重的啊，应该是下了一个重注，对吧？我们看到，那么下了一个重注以后，对于整个字节跳动的它的这个企业发展战略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字节跳动的迄今为止它的核心业务，虽然它旗下业务非常之多，对吧？但是它的核心业务本质上是信息的分发，而且是通过什么来进行信息分发呢？是通过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进行信息的分发， 对吧、 嗯、 这个应该说在信息与人的交互上他做得不错啊，也事实上对上一代的信息分发的王者百度这个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们看到百度的市值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但是呢，这个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上，实际上字节跳动还并不成功，对吧？也就是说没有真正完全进入到人与人的连接，而元宇宙、数字元宇宙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一种连接。当然在短期之内啊，它还可以扮演一个什么呢？就是拓宽信息分发的这个渠道的种类，对不对？我们看到说用传统的图文分发，用视频分发，这是字节跳动已经做完的事情。图文分发代表性就是它的今日头条，对吧？ 对。 然后呢，视频分发代表性就是抖音， 啊， 当然还有西瓜呀、火山啊等等的。那么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进行啊这种的，这个所谓叫混合现实的啊，不单纯是 VR 啊，混合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式的沉浸式体验式的分发，那么恐怕它收购 Pico 应该是在这条赛道上啊，下了一个重注。但是现在呢，有一些评论说呢，这个是收购了个 VR 头盔，这个并不准确。我们看到啊，单纯的 VR 不具备更广泛的应用性和场景适配性，这一点是已经达到全世界的共识了。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Facebook 在今年上半年推出的什么呢？推出的这个新品 Oculus 的最新的产品，实际上已经内置了 AR 功能。当然，它的 AR 功能呢，也是看上去还是一个把眼睛都遮住的头盔，但实际上它的取景啊，已经能够通过映射，就和我们的汽车里的这个倒视镜一样，对吧？倒视液晶显示屏一样，已经能把现实物理世界的景象作为啊 VR 的这个相关的元素的底色或者是背景来出现了。也就是说，它兼具了 AR 和 VR 的功能啊。传统意义上的 AR，首先它的一个基本的人机界面是一块透明的啊光学玻璃，这是一个 AR 的典型特征，对吧？ 对， 我们看到说微软的产品是吧，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当年的谷歌的眼镜啊，实际上都是在微软的 HoloLens 哈，谷歌的 Google Glass， 实际上都是说它本身是一个透明的光学镜片，然后呢透过这个透明的光学镜片呢，我能首先看到的是真实的物理世界，然后再在这个镜片上叠加显示层，对不对？然后呢，能在物理的世界上呢叠加我们的显示的其他的啊，这个数字的元素啊，无论像精灵宝可梦啊那种小怪物，还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在真实世界中，哎，这是个空空的房子，我这儿弄个沙发，那儿弄个电视柜啊，那儿弄一个什么衣架啊，这其实都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应用了。这是传统意义上的 AR。 现在呢，这个对于 MR 呢，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还是基于啊透明的光学镜片上再叠加更逼真的 VR 效果，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 Oculus 这次一样， 嗯， 本身它是不透明的光学镜片，但是它是通过什么呢？通过镜头采集，采集了真实世界的信息，再把它作为实时的图像啊，动态的还原到 VR 世界里，实际上一样的道理，也就形成了一个啊这个 AR 加 VR 的 MR 混合应用环境。所以我相信啊，字节跳动应该是收购了 Pico 之后呢，应该是大的方向上和国际这些公司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应该也是沿着这条路往下走。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呢，Facebook 呢在五六年前是收购了 Oculus， 当时呢也花了不少钱，30亿美元。 那可不，那可不。 今天看来， 当时的30亿折算下来，今天也挺多的。 对，今天看来，无论说是它之前的第一代产品，还是说现在新出的叫做 Quest 2的第二代产品，好像距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很远。至少说，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喜欢电子产品，但是我也没有见到说他们有多少人 痴迷于这种。 对， 对对对， 就是感觉好像它仅仅是在实验室。在小的范围不断的烧钱，距离大众的应用一直没有来到身边，这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其实呢，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产品的体验度不够成熟啊，还没有达到进入规模化市场普及应用的这个临界点。咱不说别的啊，咱首先你最早的第一代的这个无论是 VR 还是 AR 的产品啊。你如果要有强让它拥有强大的算力，它都要带根辫子的。这根辫子是什么呢？是数据线，对吧？ 对。 然后还有电源线，对吧？是数据。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最起码两个基本的问题得解决。如果说是一个能够这个装配在人的这个眼睛上啊，装配在人的鼻梁上的啊，这样的一个头盔式的啊东西，这个产品呢，它如果说。要达到真正的啊自如的使用的体验的话，第一，它要减掉电源线，也就意味着它要保持足够好的电池续航能力，对吧？这是第一个，它得有内置电池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它还得有比较强大的内置的运行的芯片，这个芯片是算力，对不对？是吧？与算力相匹配的啊，那就是还有内存，对吧？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东西，而且它还有强大的。无线联网功能，对吧？所以说啊，无线联网功能本质上也会造成功耗，造成功耗也一样对于电池续航能力提出了挑战。所以问题就来了。我们如果不顾人的生理特征，可以把它做得大一点，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大一点的话可是很沉呢， 脖子受不了啊。 这个是的，无限大可以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说无限大啊，这个极端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就是一个沉浸式座舱。我们知道飞行员在进行 VR 训练的时候就在沉浸式虚拟座舱里头， 对， 那是可以的，对吧？ 是， 但是你也没法扛这个座舱啊，或者带这个座舱满街跑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那么如果是把它作为可穿戴式计算的话，那么它的体积、重量和舒适度就得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恰恰与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啊。和这个它的运算性能形成了反比。我们再说运算，刚才说的是电池，你要做得大，你得装足够多的电池，这就和手机一个道理。曾经一度轻薄的手机流行，后来大家现在不提轻薄二字了，为什么？你太轻薄了，没地儿装电池了，对吧？ 对， 手机的续航能力就是一定会受到影响，是不是这道理？所以说我们看到说，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我们说这个目前来说，它还很难克服这两点。那么很难克服这两点，就导致什么呢？量就上不去，量上不去导致什么呢？就是价格就比较高。然后这个价格不简简单单是购买它的价格，还有综合使用它的成本价格，对吧？所以这一系列就是说导致今天啊，目前为止啊，确实不太行啊，这个还没进入到真正的普及阶段。 就是实际上还是离不开头盔这个东西，尤其是普通人在就是日常生活应用的场景当中，头盔是离不开的。那么您觉得接下来呢？接下来 VR 这个设备是只能绑定在头盔这样的一种载体当中，还是在您看来我们的想象力可以再放大一点，还有其他的场景也能够让它 VR 化，但是具体的这个硬件最后的终极形态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我认为就是两种，一种是这个眼镜，就和普通人的眼镜一模一样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隐形眼镜，这是目前我能看到的啊比较理想的终端状态。 这是没有其他的选项了。 没有其他的，我个人认为没有其他的选项啊。 嗯， 因为再远的我们可能无从判断了。你比如说，对人的虹膜进行这个脑机接口、人机接口的改造，这个有点目前来说还有点太科幻了啊。目前来说，无论是技术理论基础的，我们都还达不到。那么目前来说，如果真能做到像普通眼镜，或者是说加厚边框和镜腿的普通眼镜一样的这个大小、体积以及它的重量的话，那么它其实真正就迎来了一个体验能够市场普及的临界点。 嗯， 在此之前，这些头盔形态的东西，凡是头盔形态的东西，我认为都是过渡形态。 嗯，那我们再说一下现有的硬件设备是不是能够真的支持说我们到达了您刚才所描述的那个状态，轻便啊，然后呢，而且使用起来呢，体验感会很好。至少短期之内，我觉得我们在材料技术啊，在电池技术啊，在通信技术方面，可能很难达到说一个眼镜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是有这么一个悖论啊，就说什么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形态啊，它主要是服务于移动性的、移动化的使用，对吧？我们看到啊，从这个桌面 PC 到手机，这个从固定使用、固定的场所使用到移动的无限制使用，这绝对是个大势所趋，对不对？如果一个东西它能有可以提供移动化使用的这个产品的话，它一定会秒杀啊，这个碾压这个固定使用的产品。 嗯， 头盔目前就是一个典型的固定场所使用的产品，对不对？ 嗯， 是吧？这是一个显然的。它在一定阶段内也会有它的用户，甚至于绝对量可能不会少，但是它远远绝对不是终极产品形态。因为说实话，头盔这种形态是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了，这种 VR 的头盔，基本的产品形态这都过了七八十年了，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觉得。然后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说，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你刚才说的基础的性能，芯片的发热问题也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嗯， 我举个例子，目前的我们的主流的尖端的这个最先进的制程的芯片的发热量依然太大了，功耗太大了。 对 啊，我们先不说功耗的续航的问题啊，很多人玩手机啊，不管哪个品牌的手机都会有这种情况。哎，玩游戏，恨不得这个手机的贝壳烫的烫手了，是不是？对吧？当然了，一般的温度大家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极为烫手的话，都会说，哎，这是不是芯片的调优有问题啊？ 对， 架构有问题啊？啊，或者是这个对于操作系统的优化出了问题啊？手上还好，你戴在眼睛上，这里面会不会有安全性的问题？对不对？ 对 吧？头部和眼部，这是极为人体极为关键而且娇嫩的器官啊。如果说这时候造成了烧伤、灼伤，这里面可能就不单单是一个产品的体验问题了，相关的公司可能还要打着官司啊，这个巨额赔偿的问题了。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其实在很多业界的评析当中，认为字节跳动呢收购这家做 VR 产品的公司，简单来说就是买个头盔，目的也是为了布局元宇宙。我们其实也在节目中提过这个事儿，这也是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所提出来一个概念，元宇宙。 是的。 您觉得现在国内的这些大的互联网厂商，包括一些这个做技术方面的一些研发的团队，他们对于元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觉得说元宇宙是不是一定要和 VR 联系在一起，一定要和这样的一个屏显设备联系在一起呢？ 显然啊，如果抛开这个可佩戴式的这种的显示设备，或者叫第一视角的显示设备啊，显示终端的话呀，元宇宙本身它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从当年的 Second Life 第二人生，对吧？这已经是这个包括后来这个发始于工业制造领域的数字孪生，对不对？这已经是说都具备了元宇宙的最基本的特色和特征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只不过呢，要让人产生更好的社交体验，一定是说要与现在的人机界面有一个本质的不同，这样的话它才有一个市场化的噱头呀，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啊，元宇宙还真离不开啊，现在这波元宇宙的概念还真离不开这样的这个头戴式的啊，或者是第一视角式的这样的一个显示的终端。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元宇宙真正是否能够大行其道，现在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只能是说看着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的包容度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所谓数字元宇宙，它不是一个 关键性的硬核技术。 嗯， 如果说沿着数字元宇宙这条技术道路往下走，它的关键技术是马斯克牵头搞的那个脑机接口。 哦， 对吧？就是，脑机接口就是属于人大脑，人的大脑直接能够通过生物电的方式从外界获取相关的信息和指令。 嗯， 然后同时能将大脑中的意识反馈给现实世界。 对， 对吧？这是它的本质的核心的硬核技术之所在啊。这因为元宇宙无非就是大家生活在一个数字孪生的赛博空间里嘛。 嗯， 但是如果你戴着头盔也好，或者拿着手机也好，你总有下线和离线的时候。 嗯， 对吗？ 嗯， 你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你还要吃饭嘛。 嗯、对, 对吧？真正这条路的演进的话，它的核心技术门槛在于脑机接口。 嗯， 不既不耽误人的现实中的一切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也不耽误人随时与数字空间里的数字孪生体或者数字孪生的社交场形成实时的交互和互动， 嗯， 对吧？ 对， 这是它才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 嗯， 是颠覆性的东西。 嗯， 至于头盔呢，这些外在的东西呢，凡是不可植入的计算，在数字元宇宙的道路上都是过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样的一条路呢，实际上它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数字技术和硬件技术以及生物技术本身， 嗯， 在于社会伦理、社会治理，还有什么呢？我们的整个的人类的文明的基础的一个架构。 嗯， 因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最早是没有任何的虚拟空间，如果有的话就是人的梦，对吧？ 对。 然后后来呢，有了数字虚拟空间啊，就是我们说，哎，计算机啊，网络，计算机网的网就是 Internet， 就是互联网啊，带来了一个可能的虚拟空间。但是从世界各国现在目前的社会治理，以及人们的啊用户的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共识来看，数字空间是现实空间的延伸，对吧？ 嗯， 现实既然它是现实空间的延伸。所以现实空间中的法律、道德、公序良俗、交易的契约等等等等，它是天然应该延伸到数字空间里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种说法，不单是咱们中国呀，就是说对于数字空间的治理，它是不是要有主权的这一说，是不是要有这个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一说，是不是也应该完全的遵照物理现实世界和社会中的制定的法律和法规，这些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应该说全球的一种共识了。你不能说网上是一个法外空间，对吧？ 对。 那么好了，那么当数字孪生这种技术和理念以及元宇宙的这样的一种包装，再加上无时不刻的接入到网络之中，那么这时候其实最大的挑战反而是在这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领域了，而不在于技术领域。 嗯， 会不会发生观念上的冲突？会不会发生这个？比如说数字技术，我们曾经也聊过数字孪生，对吧？你像玉龙，你有一个数字孪生体，我也有一个数字孪生体。他们在数字世界中、元宇宙中，如果犯了罪，我们这些本体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嗯， 如果要，为什么？如果不需要，又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和相关的辩论，并且最终映射到成文的法律和法规条文上。 对， 这些，但是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闭着眼睛都可以猜到他一定会遇到。 嗯， 对不对？ 对，您说这些的时候其实让我想到了那部电影啊，咱们反复提到的《头号玩家》。其实就出现了在虚拟世界中啊，有人犯罪，而且这个犯罪呢也在现实中影响到很多人生活的这个场景。其实这种情况看起来是电影，也许它可能就是一种预言。因为我们今天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数字设备的出现，其实是将人类的肉体和人类的文明是带向一个虚拟化的方向，而且这个虚拟化的方向呢已经是不可回头了。而且我们也觉得虚拟化真的非常的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现在出门的时候拿一个手机就能够解决基本上所有的问题， 以前开车呢，咱还得带个驾照，对吧？现在国内的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电子驾照了， 是的， 连驾照都不用带了。 是的， 未来你更多的东西都会装在手机里。其实装在手机里就意味着它虚拟化了、数字化了，也许这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其实有关像元宇宙啊，最近大家非常热衷的一个话题。还有一个话题呢，我想再跟包老师聊一聊。回到我们今天呢，有关字节跳动的这个收购，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啊，说字节跳动过去的这个运作的方法叫做 APP 工厂，他们会自己生产很多不同的 APP， 也会去收购很多的 APP。 对于从这个大公司网络公司的运营的角度来讲，他们真的得不断的需要故事，或者说他们得不断的需要给自己来主动添一些柴火。可能也许这一次来收购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VR 创业公司，就是为了再有一个概念，再添一把柴火，甚至说可能再找一个话题，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他们，让资本来去关注他们。 肯定任何一次重大的收购，像涉及到90亿元这种规模的重大的收购啊，应该是说它一定会对它的融资估值啊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字节跳动迄今为止还没有进行这个，由于各种的原因吧，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对外官宣啊启动他们的这个整体的上市计划，对吧？那么但是呢，这个对它的估值肯定是说企业要发展嘛，做到大了，但是还需要把它做得更有想象力和创新力，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会起到这个作用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是从这儿为起点为因再推导出的收购，不是说哎，我因为要做大估值所以搞这么一次收购，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硬件的，首先第一，这个他收购的是硬件公司，硬件公司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基因，对吧？这个基因是什么呢？你刚才提到了 APP 工厂，它实际上是在于软件，尤其是算法推荐这上面，它是得心应手啊。而对于硬件公司来说，其实这里面要想把它了解透，把它真正的运作好、运营好，恐怕还需要时间，这是第一点。并且这也就意味着收购失败和成功的概率一半一半，咱们客观的讲啊，并不是说哎，这个你是大，那像当年这个 Facebook 收购 Oculus， 迄今为止我们也不能说它就已经成功了呀， 对，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说这个那么借助收购呢启动元宇宙的概念，这一点我倒觉得也不完全成立。因为元宇宙从长远来看，这肯定是一个技术发展趋势，也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一种进化的趋势。但是目前来说它短期内起不到革命性的作用，10年之内元宇宙看不到革命性的成果，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啊，个人的判断。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真正硬核技术不在于头盔啊，也不在于眼镜啊。那么这个第三呢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收购这个呢倒是体现出字节跳动依然是一个年轻的公司，依然敢下重注去拓展新的领域，这一点值得肯定，对吧？我们说它不是说一个哎，你看我也挣那么多钱了，我就守城吧，多好啊，对不对？这个我这保守一点好不好？它不，好像目前来说它并不是这样的公司，这个倒是值得鼓励。为什么呢？因为企业要发展，企业的发展一定也会带来社会的敦促的技术的进步，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然后呢，最起码它没有把这笔钱拿去买地，是吧？炒金融啊，而是在继续投入到什么呢？科技领域，我觉得这点是值得肯定的。 对，从一起呢收购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么多，这个背后呢有科学技术的改变，也有呢对于每个人生活的影响，甚至呢可能还对于未来有着某种程度的塑造，也许这个塑造呢已经开始了，我们呢都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的节目也会和大家随时关注这些变化。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员包冉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好，谢谢。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好信。 就在刚刚，我们甄家兄妹在跋山涉水的途中遭遇到了空中浩劫啊！欢喜我们三个都毫发无伤，所以我的心情特别的明媚，连看我 3D 真好片都顺眼多了。 哎，我说真二啊，你语文学的不错呀，这夸张的修辞用的这么溜，还劫后余生，还跋山涉水，不知道的以为我们仨刚去好莱坞拍大片了呢。我们不就是去楼下菜市场途中电梯抽了一下风吗？ 大哥，二姐可没夸张，劫后余生不得了。我看我们家甄家兄妹就该改名叫甄坚强，我是小甄坚强，你是老甄坚强，她是女甄坚强。 我看你是傻甄坚强，嗨，连我都听不下去了。走走走走走，那个菜市场就在前头，快别废话了，看看看看想吃什么吧。 咦，这番茄挺水灵的，大爷，番茄怎么卖呀？ 这个10块钱一斤。 我的天，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竟然敢抢钱！ 哎，说话注意点啊，我明明就坐这儿好好跟你说话呢，怎么就抢钱了？ 语言暴力也是暴力啊，况且一斤番茄10块钱，那不就是抢吗？你看那边苹果才卖2块一斤，我去买苹果吧。 那番茄苹果能一样吗？ 怎么就不一样了？水果蔬菜反正都差不多，都是什么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嘛。你不信找我大哥来评评理，他是真知道，什么都知道。大哥，你说我用苹果代替番茄能成吗？水果蔬菜营养价值肯定差不多吧？ 差远了，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金星，好吗？ 啥？我这番茄还是外星物种啊？ 哎，你懂啥？我大哥这是比喻。 蔬菜和水果确实有相似之处，但蔬菜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含量优于水果，而水果中的有机酸与芳香物质也是蔬菜所无可比拟的，并且大多数水果可以直接吃，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加热的影响，因此他们彼此谁都不能替代谁。最关键的一点是，你能拿番茄做番茄炒蛋，但你不能拿苹果做苹果炒蛋呀。这种黑暗料理只会在大学食堂出现，正常人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哎，大哥三弟，你们都在这儿呢，买什么呢？番茄？你又想让我做番茄炒蛋啊？不不不，我刚刚看到苹果很便宜，不如我们今天试试苹果炒蛋怎么样？你怎么了你们俩？看我的眼神这么不正常？ 是你不正常。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